上一刻人当中的感情状态。三轮今次作品写的是，面对感情落空或者不似预期，我们有时会选择自欺欺人，跟自己说 I am fine， 但其实只是另一种逃避。作曲安俊豪，填词 T-Rex， 编曲 Teddy Fan， 监制陈雅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安俊豪《还好没有你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主持 Barbie 林慧。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 Beautiful Sunday。对于一啲听众嚟讲，可能好失望系嘛，听唔到 Barbie 把声，唔紧要，因为今个星期佢有少少抱恙嘅关系咧，今日将会由槟晨去代替陪你度过早上嘅呢两小时节目。 夜到的街头，冲了马桶洗了脸上的疲倦，泡沫没有梦，昨夜没有梦，镜子里的陌生人已经不再做梦，想刻钟变成打卡钟，担心到满的人生流失在这阵中，去失去顾虑的平庸，我的像是一句标语押韵而不通，无价值这边还是都好，还是跟你一样的任何一种，习惯了很久以前我是很有想法，逐渐心跳很执着，伤心在夜途追风，谁在最害怕上风，耽误了谁和谁的要求，一天一天看日升日落，看越远越却年复一年的惊恐，开始把我变成现在的我，怕潮起潮落，把患得患失错了又错的疼痛，终于我的生命只剩生存，我这只会呼吸失败喝水的生活，小时候只要看天空睁着白眼就觉得全世界都拥有，长大了拥有的更多，为何感觉到越来越匮乏越贫穷，那一年只出几个人，现在只能追逐着叫不停的室友，是不是你可以有震动，要从家里降落在灰和家要生活，生活的半年会是死去，还是这段生存不再有冲动，闭上眼就能感觉生命正在一分一秒飞奔远离我，还不如一只昆虫，至少能不停地去飞向那飞走走的天空，一天一天看日升日落，看越远越却年复一年的经过，现在的我怕潮起潮落，怕患得患失错了又错的疼痛，终于我的生命只剩生存，活着只会呼吸吃饭喝水的生活，365,552,000,000多分钟，一生有34,576,789,000下脉搏，为了出生之后生命要怎么挥霍，直到我化成烟的时候，一天一天看日升日落，看越远越却年复一年的经过，是谁把我变成现在的我，怕潮起潮落，怕患得患失错了又错的疼痛，终于我的生命只剩生存，活着只为呼吸吃饭喝水，一天天看日升日落，看越远越却年复一年的经过，曾经我也那么独一无二，怕潮起潮落，怕患得患失错了又错的疼痛，终于我的生命 星期日的早上帮你醒一醒先、啊、有没有一些很熟悉的声音？ 夜色压抑夜色的节奏，然后设计的明天有点半的闹钟。 是啊，又是时候刷牙冲咖啡了。可能听到这些声音你会觉得很眼瞓，日复一日。不过今天是礼拜日啊。 为什么我们早上都要鬼咁早就起身？瞓得几粒钟翻工，有边个会够瞓？一路摁搭亲巴士，一路哼贴住窗口嗰条铁柱，中下中下跌雨，到咗公司就鼠鼠去男厕女厕，恰翻几个字 priority。谂起翻工就眼瞓，起身走人就醒神，恰多一阵冇过分，就当顶一顶人。我费事系咁放问，有啲人仲讲紧香港人系铁人，系最勤奋嘅市民。佢唔知我哋每人都有同一个精神。就是没什么精神，翻工的 OT 起身又做做做，留下的历史临分又做做做，翻学的系咁补习，放外活动成成成，发梦都背成数表，又加减又成成成。个城市森林好似一个动物园，呢七百万人好似系团团圆圆，七百万对黑眼圈睇唔到个月亮有几圆，净系睇到好多嘢都面前。 大部分香港人出世冇乜点分， 点解 用尽护肤品？即开住两圈客人，日后遇到西人，佢都吓亲。唔使瞓， 讲真我 唔知几眼瞓。 我日日谂可唔可以瞓多一阵。离开个床冚仲难过远离毒品。你有冇听闻有人起身会精神？我谂陈志云要搵佢做个访问。滴滴滴滴滴滴需要翻工。滴滴滴滴滴衰鬼闹钟。嘟嘟声提醒你要嘟嘟嘟。但系点解咁嘟早我都唔系农夫？眼瞓眼神脑神，最好嘅好人先会做香港早晨。翻工我搵周公沟通，收工由香港玩到靠乱。城市人就是这样，我们是睡又不愿睡，起身我又要神，老细问点知肯精精神神，这样将我睡月薪转做美金。 大部分香港人出世没什么点分， 点解 用尽护肤品，祈求即开住两圈客人，日后遇到西人他都吓亲。 点解你 不洗分？ 讲真我 冷风有响过，反工都翻过，始终冇谂过听晚大家点过。 分针有喐过，有雀仔飞过，乜都冇睇过，一世就咁经过。望望个个都话有几忙，忙忙冇时间四围望。好好地去享望，冇瞓过喺张大床。望望个个都话有几忙，忙忙冇时间四围望望望望居居，咁样就收档。冇好好地去享望，冇瞓过喺张大床。 大部分香港人出世冇乜点瞓， 点解 用尽护肤品祈求即开住两圈客人，日后遇到西人。 同你讲声早晨啦，先听过有五月天《生存以上，生活以下》，仲有呢一首啊，提提大家啦，差唔多起身噶啦。农夫绵绵， 诶、欸，吃早餐啊？ 咁早起身做咩？ 快点啊！ 食个靓早餐先啦。 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次没有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有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为了他，你又发出新警告吧，预告着天气转坏吗，大概又激嬲他了吧，未算差，雷未够大无畏怕，但你整晚在祈祷，期望暴风停下，傻瓜才乐于花时间，他的天气你永远都不渴求，掌握操控吗，还承认见过七月也有雪下吗，晴天是一场慷慨，连泥放低尊严恋爱，但我有资格骂你吗，似是黑雨袭来吗，而你亦一一的接下，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希腊和保加利亚天然气管道开始商业营运，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认为将改变欧洲能源版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仪式上说，希腊和保加利亚天然气管道能够满足保加利亚所需全部天然气供应，有望改变欧洲能源安全形势。他又透露欧盟承诺对计划投放近2亿5千万欧元。希腊和保加利亚天然气管道总长182公里，由保加利亚中部连接希腊东北部。尼加拉瓜和荷兰断绝外交关系。尼加拉瓜外交部谴责荷兰对尼加拉瓜采取干涉和新殖民主义立场，威胁并终止为当地原住民和非洲裔社区建立医院等共同利益项目。荷兰外交部对尼加拉瓜宣布断交的决定表示遗憾，并表示荷兰正和欧盟合作伙伴讨论如何应对。荷蘭在2013年關閉位於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的使館，在尼加拉瓜鄰國哥斯達黎加處理與中美洲相關的外交事務。本港新增3907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 本地感染3681宗，医管局呈报6宗死亡个案，其中一人已经接种4剂新冠疫苗，3人已打3针，1人打了2针，另一人没有打针资料。3间安老院社共呈报4名院友确诊，9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涉及的院社包括博爱医院、大君护理安老院、薄扶林的祈康会何善恒夫人敬老院、位于古洞石仔岭花园的乐天安老院。另外有两间幼稚园或幼儿中心共两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7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渐转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东风增强，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Beautiful Sunday， 主持 Barbie 林慧。 三分钟讲得通。 早晨，我是思培。今集我们的嘉宾请来有来自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的 Nakra， 他会教我们他在印度的时候常用的一种语言 Tamil。 Vanakkam yen per netra and yen per oda meaning ellarku theriyum nenikiren per kannu andநான் தமிழ்நாடுல இருந்து வந்திருக்கேன். என்னோட சொந்த ஊர் மதுரை. யூனோ நேச்சுரல் ஹயோ ஞான்ஜிங் கே ஈசி நேச்சுரல் குயை லேஜி இந்தோ நாம்போ கே எக ஜோ கிஜோ தாய்மயி லப்தக்பாங் கே எக சென்சி மாடோ லை. தே லோ கு ஜி வோ கை ஷோ ஹோசி ஹோ சாங் வோ. நா பி யூ வோ டே யோ கான்டன் டி ஹாய்சி சீன் ஆ. யூகோ காங் வோ ஹை ஐ அம் கோகிங் டீம் காங் லே. யெம் பேரு. கே சென் தேன் டோ சி. யே பேரு. 好啦，跟住各位可以加上自己嘅名字。咁我系思培，点样讲呢 ？Yam Per Sipur 啊，明白晒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将思培嘅字换做自己嘅名，又可以自己试一次啦。好，咁如果我系嚟自香港嘅话，咁系点样讲呢 y a Ure， 我哋一齐跟住试下到。 y a Ure Hong Kong。It means my. Ure means city or country and.Hong Kong， 你成日听多次。 Yeah, Ure Hong Kong。 咁如果我识咗一个新嘅朋友，第一句通常咧都会向佢问好，打下招呼噶嘛。咁系点样讲咧 ？We can just say Vanakkam, Vanakkam, Vanakkam means it's like greeting。 诶，呢个好似简单啲。你成日听多次。 Vanakkam, Vanakkam。 咁如果我認識呢位朋友耐咗啦，啊变成真正嘅朋友啦，见到朋友嘅时候打招呼嘅嗰句问候语，係唔係用一样定係还是有所唔同嘅呢 ?We just say hi。 Oh, we say hi or vanga vanga means come come. Or we just say hi, hello, vanga. Vanga means come. 哦，明白曬，即係一係就講 hi， 或者係用 vanga vanga， 即係有 come come 嚟啦嚟啦嘅意思啊，咁就好好奇啦。點解見到朋友嘅時候會話嚟啦嚟啦 ？No, it's like you're waiting for your friend and then they are there. Hey, come come come, nice meeting you. Like hi, vanga vanga vanga。 啊，明白曬啦。當你見到朋友嘅時候，大家一齊會面嘅時候咧，你會歡迎佢。咁咧，佢通常喺另一邊行過嚟噶嘛，所以就會講嚟啦嚟啦 ，come come， 即係歡迎佢嘅意思。嗱，咁今集咧就學咗一啲基本嘅自我介紹同埋打招呼嘅句子。下集再請 Natura 教我哋多啲談咩嘅語言啦。今集多謝曬 Natura，thank you。 师培，继续翻嚟 Beautiful Sunday。话说最近开翻关咯，有冇 plan 紧去旅行嘅咩？ 如人全没准备，与你空空两臂，踏上这深宵客机。 所需困忧，感觉已足够，往后事。

带嚟 LRC featuring 林宥嘉，自姗姗来迟的你。 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maybe we won't see the moonshine, even if the whole world is just you and I. It's okay, girl,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It's okay, girl. Maybe the sun won't shine. It's okay, girl. Maybe the rain won't fall. It's okay, girl. Maybe our love will find you and me, girl. Rise above it. It's okay, girl. Maybe there comes a day. It's okay, girl. And all of the skies turn gray. It's okay, girl. Maybe today our love can fly higher. And I will.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how to start.只有你一个，遇上你的那一刻，改变了所有规则，让我描述你的美，让我擦掉你的泪，由我安慰你入睡，你是我最珍贵。这个世界谁知未来，你我之间非常的时代，我们的爱是否会在。I just wanna tell you, girl, oh. Maybe the sun won't shine, maybe the rain won't fall, maybe our love will find a way and rise above it. Oh, maybe there comes a day when all of the skies turn gray. Or maybe today our love can fly high, you and I will. That's all轻轻说，永远爱的人是我，说我担心的太多，让我感受你温柔，让我爱你的理由，昨日今天和今后，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这个世界谁知未来，你我之间非常的时代，我们的爱是否会在。 I just wanna tell you, girl, that oh, maybe the sun won't shine, maybe the rain won't fall, maybe our love will find a way and rise above it. Oh, maybe there comes a day when all of the skies turn gray. 有方大同天气先生。 Found myself into you, through colors all around my sight. Winds come through, wake my skin, reminding me of you. I just wanna fall into you. I just wanna stay in you. And I don't wanna fade on to you. I just just wanna drown in you. Summer Sea。 Like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 all 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Awesome the beginning. She's up on

Dengar-dengar ada layanan kesehatan terpadu yang mengadakan layanan rehabilitasi masyarakat yang dibuat sesuai dengan orang masing-masing yang ada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Kita butuh bantuan, nenek baru saja kena serangan stroke. Pasien stroke bisa menghadapi berbagai masalah seperti menurunnya kemampuan menjaga diri, kesulitan berbicara atau menelan, tidak bisa menahan buang air, atau masalah emosional. Tapi lama-kelamaan banyak yang akan membaik. Kuncinya adalah aktif berpartisipasi dalam kegiatan rehabilitasi. Maka itu, kami butuh bantuan District Health Center. Kita tahu kalau di sana ada perawatan seperti fisioterapi dan terapi okupasi supaya pasien dapat meningkatkan mobilitas dan belajar lagi kemampuan menjaga diri melalui latihan rehabilitasi atau training aktivitas sehari-hari. Saran makanan oleh ahli nutrisi dan terapi wicara juga tersedia. Pekerja sosial di sana akan melayani kebutuhan psikologis dan emosional pasien sehingga meningkatkan kemampuan menjaga diri. Mereka juga bisa merujuk agar pasien dapat menggunakan layanan lain yang dibutuhkan di masyarakat. Selain ini, District Health Center juga punya layanan kesehatan Chinese tradisional seperti akupunktur dan akupresur yang dapat meringankan dampak stroke pada fungsi fisik. Nenek dan kita harus menggunakan layanan rehabilitasi profesional ini dengan sebaik-baiknya. Harus gabung ke anggotaan gratis sekarang.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2台话你知 早晨，敬文妈妈早晨。 哎呀，早晨啊，斌晨，即系呢一个嘅组合史无前例咁醒神。 系啊，冇错。咁啊，继续翻到嚟星期日啊 ，Beautiful Sunday 啦，已经七点钟噶啦，七点几噶啦。咁啊，今日咧，因为即系事关本身啊 ，Barbie 佢身体有少少唔舒服啦，咁啊，所以 小心保重。 临时拉夫啊，我哋两个就有终于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倾下偈咁样啦。 未做啊，谂到都高兴啦，真系。 系咪啊？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其實就禮拜日輕輕鬆鬆想講下啲即係生活化少少嘅嘢嘅，同大家都有關係。因為最近都開始見到即係嗰個通關方面開始放寬翻少少啦。 周邊啲地區啊， 係啊，全部身邊嘅人都好開心啦，好興奮啦，未即係咩叫未出發先興奮，我感受到啦。今次就 係啊，同埋網上面大家都即係熱烈咁樣去即係討論啦。啊，即係去同唔去啊，唔去又～系咩因由啊？或者去嘅时候有咩要注意啊？咁样 系，其实咧我就本身咧，我系一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我已经即刻就上网睇下嗰啲机票啊，即系可能即系都未必可能今年嘅，可能都睇下下年年头有冇机会可以即系叫做去个小旅行去几日咁样咧，因为 小休一下啦， 系啦，小休一下啦，都几年时间冇行开下咧，即系个人就成日都做嘢啊，而家净系挂住做嘢啊， 你最紧要系。开心咯， 系啊，系啊， 你嗰个蜜月我记得吓，又记得系未去噶， 未啊，系啊，嗱，系呢个就系最大问题。 屋企嗰个有冇炸型咯？ 有，因为我太太同我上年即系结完婚摆完酒之后咧，其实一路 hold 住嗰个蜜月都未有机会去嘅，咁佢都有话，即系有谂过话，不如我哋即系趁呢个机会好，林都不如即系近近地都去一个啦，咁样。咁但係後尾諗下呢，即係加上啲機位而家見到比較緊迫啊，咁所以最後我哋暫時都打消咗呢個念頭住，即係一嚟真係買唔到住啦，二嚟就係因為想其實都想睇定多少少先嘅，即係因為好多朋友話呢，即係因為我哋兩公婆就好鍾意去京都啊嗰啲地方啊，大阪啊嗰啲地方啊，係啦，咁啊即係食買玩咁樣啦，咁但係又聽到好多朋友話，當地好似 即係比以前唔同咗好多，即係可能一啲鋪頭啊，一啲以往你去開嘅景點啊，咁可能佢哋都有一啲因為疫情嘅關係都關閉咗啦，都唔開啦，或者可能有啲結咗業啦咁樣。咁我都諗諗，係咁好似過到去又爭緊啲咁，咁所以我就諗住睇定多少少話啊，不如即係遲啲等嗰個旅遊業都復甦翻啦，旅客多翻啦，即係睇下佢哋嗰邊會唔會叫做旺翻少少啲鋪頭多翻少少嘅時候，先再作打算咁咯。 係啊，同埋學你話齋，而家可能都真係啊，大家去一湧熱上咧，咁就難啲買到票啦。同埋我覺得延遲滿足都係好嘅，喺心理學上面。 點解咧？ 即係延遲滿足咧，即係你話俾個小朋友聽，嗱你咧咁你就可以食到嗰塊餅乾啦。咁啊，等佢有個目標嘛，即係少少望梅止渴。係 望梅止渴。係 啦，我哋得嘅我哋得，我哋之後即係我哋一搞埋曬啲手尾先，睇定曬啦，好安全啦。咁我哋咪去咯。 哦，係啊，同埋即係我諗都會仍然。多多少少啦，我自己都會有少少緊張，就係因為過到去咁會唔會即係雖然我都打曬所有嘅針啦，咁但我都擔心過到去唔知道嗰邊嗰個疫情嘅狀況係點喎。係 啊， 我驚即係好有時候去旅行嚟嘅最開心嘅狀態，最健康嘅狀態啦。 係啊， 我就好擔心，哎呀，過到去如果唔小心一個 touch wood 好不幸地染疫，咁就會變咗成個行程。好似好冇癮咁噶咯，你就可能一個禮拜嘅旅行，你淨係玩到一兩日，咁點算呢？咁我都有諗過，咁所以就唉，都係再睇定啲先啦。 係啊，同埋我都即係自己回望過去，我都曾經試過有一個去杭州工作嘅經驗咧，就係第二日就已經生病了。 哇、哦，好辛苦噶喎！如果係外地生病， 冇錯啦。雖然咧都唔係好重嘅工作量噶，我記得好多年前啦，已經哇十幾年前。咁但係呢完全破壞晒，即係又做唔到嘢啦。咁即係之後你諗住嗰啲 stay after 嗰啲呢，你唉全部就哇咯。 係啊，打消晒嗰個念頭啦。 係啊，所以啲朋友仔真係自己考慮一下自身嗰個計劃，係咪要急住去定係都可以睇定啲先呢。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呢，我覺得大家最緊要而家要盤算一樣嘢，就係如果同我一樣即係都想望觀察一下觀望一下先嘅話，計定下年啲價，因為 都其實有好多噶咯， 因為咧 累積咗好多， 差唔多，唔係啊，同埋會出嗰啲咩噶嘛，2023打工仔放假攻略嗰啲，跟住就會話俾你聽，嗱你唔知邊個復活節咁啊幾多個， 即係連放請兩日就可以，係 啦係啦，請兩日就可以放七日啦，咁咧同埋。要鬥早請啊！而家因為個個都開始諗緊呢樣嘢咧， 係噶，我明噶，我哋真係鬥早㗎，係 啊！即係如果你慢少少咧，你嘅同事請咗先咧，咁就唔好意思啦，你要等下一轉啦，咁樣。 意思即係唔好，大家唔好重疊啫。 係咁啊！即係所以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大家都即係有自己生活上嘅節奏安排咯。咁啊，所以即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及早盤算一下啦。睇下下年嘅行程係點啊，睇下有啲咩地方想去咁啦。咁但係即係講到呢個話題嘅時候，我又問一下敬文媽媽，就係話如果去俾你首先揀第一個想去嘅地方，即係開通翻關之後啦，零加三咁樣，第一個你最想去嘅目標會係邊一度先？ 任何。有陽光與海灘同埋酒店有得按摩按到我咩咁嘅地方？ 我唔知點解聽落去好似你去 station 多呢個感覺係。 因為咧，我本身個人生態度咧，即係其實好耐之前都係咁啦。我係嗰啲咧，你唔好太 well plan， 我今日要去邊，聽日要去邊，即係我去旅行咧，我每日咧淨係想做到一樣嘢，我就好滿足噶啦。 哦、 即係如果我想參觀佢個街市，即係菜市場嗰啲咧，咁、我去完我就得噶啦，去邊冇所。我 系 你揸主意，或者朋友揸主意， 系 啦。咁而家咧，因为我系由2018到而家，因为有咗小朋友冇得去旅行，到佢终于可以旅行，但系有疫情到而家，我都冇去旅行啦。咁所以我就想去有按摩嘅地方系可以唞下嘅。我相信好多酒店都有嘅。咁所以其实咧喺亚洲地区啊， 其實幾乎任何一個國家咧都可以滿足到嘅咧，特別是泰國啦，跟住可能日本都得啦，因為你有温泉 温泉酒店嗰啲，但係好老實講喎，咁如果你去旅行的話，你會唔會都帶埋小朋友一起去啊？ 都會噶啦， 唔捨得抌低佢哋啦。 唔得噶，咁你行開行埋，你唔會玩兩三日嘛？你咁耐冇去旅行，又嘥咗噶嘛？張機票係咪？咁你點都起碼六日起標啦啩？你飛嘅一日同埋飛翻嚟又一日，嗰兩日啦，六七日起標啦，我覺得。 要咁啊！ 所以要按摩咯，因為朝早係啦，日頭抽佢哋， 抽住佢哋好辛苦啊，所以要浸下浴啊，即係俾自己啲血管通一通啊，咁啊 哇！如果可以啊，七呼朋換友一齊去啊，大家一齊做， 真係諗起都覺得開心。休息一陣，翻嚟聽咗首歌咧，亦都延續翻頭先嗰個話題先，嘅媽媽，即係因為我哋頭先都講開話即係大家都好開心，就係可以去下唔同嘅地方休息一下咁啦。但係同時我又諗起嘅，即係因為即係亦都深信對好多喺香港工作嘅姐姐嚟講咧，佢哋都好開心，因為其實一段時間。 都翻唔到去屋企探親啊嘛， 冇錯、 啊，即係所以對於好多香港嘅傭工，我諗佢哋即係聽到呢個消息都會諗一諗，誒、欸、我又冇機會可以翻去探下屋企人呢，即係經文媽媽屋企係咪都有姐姐工作㗎？ 有㗎有㗎，我有即係菲律賓嘅傭工嘅係服務我嘅屋企嘅，咁啊姐姐都好好嘅，不過佢咧係今年先至嚟到，可能有追開黃馬星期天嘅朋友，都知因為我疫情嘅關係等咗好耐啦，係啦，咁我識得有嘅朋友或者親友咧，佢有啲姐姐咧可能四年啦，因為個疫情或者三年啦都冇翻過鄉下，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放寬咧，可能對佢哋講係皆因，因為即係翻到嚟又唔使好似之前咁七日啊或者十四日啊咁留響酒店啦，咁所以佢哋都可以翻去探下屋企人，甚至係仔女，因為我自己作為媽媽顧己及人咧，我就覺得。即係佢哋去見仔女係好緊要嘅，因為佢哋已經即係留喺香港服務咧，又 miss 咗好多同細路或者同屋企人嘅時光啦。咁所以如果可以安排到咧，俾佢翻鄉下咧，咁令佢都會開心啲啦。咁佢翻嚟工作，佢自己又會覺得啊，都係值得嘅。咁我為咗屋企而去做嘢，咁我又可以翻到去見佢哋。同埋我覺得考慮一下咧，姐姐會唔會個假期可以嘅話咧，長少少咯俾佢，咁等佢可以留耐啲喺屋企，咁俾佢真係唞下咯。 係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更好嘅一樣嘢就係，如果可以夾埋，即係一啲僱主可以夾埋自己又去飛去玩嘅時候，咁同時順便放埋姐姐假，咁我覺得就最開心啦。即係大家都可以有一個機會去俾自己 relax 下啦。因為即係尤其我自己都會覺得真係嘅，即係可能有時姐姐三年幾四年冇翻過屋企咧，即係雖然而家好方便我哋。經常可以用一啲電話打翻去，就大家叫做視像通話。咁但係真係唔同啊！即係你真真正正咁樣去接觸翻自己嘅屋企人啊，傾下偈啊，食個飯啊，其實即係我諗呢樣嘢對大家嚟講咧，一個好重要人生當中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嚟嘅。 係啊， 你諗下，可能姐姐如果三年幾咁樣冇翻過去鄉下探下自己嘅小朋友，可能佢哋大咗嘅已經係三四年，三四年係一個好大。generation gap 嚟噶嘛，即係可能我打個譬如，如果姐姐離開鄉下嘅時候，講緊可能小朋友三歲，而家翻到去可能已經係六歲七歲， 去到你腰咁高啦。 係啊，即係你可能有好多轉變，即係尤其經文媽媽有小朋友都會知道，就係你唔好話三年啦，一年咧啲小朋友都已經係大得好快噶啦， 唔同曬㗎， 真係啊。因為我自己咧雖然我屋企就冇姐姐啦，咁但係我亦都有一啲嘅侄仔侄女啊，咁咧。咁疫情期間咧，其實佢哋都細個，佢哋喺疫情期間嗰段時間出世嘅。咁我喺疫情開始之前咧，都見過佢哋一次啫。之後咧，因為疫情嘅關係，我就唔係好敢去探佢哋，因為始終小朋友嗰個嘅抵抗力弱啲啦。咁我又唔想將外來一啲病菌帶去佢哋嘅生活環境當中啦，咁所以其實就真係隔住三年，我冇見過自己啲侄仔侄女，咁啊成日都係透過電話去望下佢哋嘅狀況啊，睇下佢哋啲生活照片啊咁樣，咁啊最近我就見即係而家叫做疫情舒緩少少啦，咁啊終於去探下自己啲侄仔侄女。 佢已經大學畢業啦嘛？ 咁又未？咁又未？但係已經係你發現哇，原來～咁就三四歲噶咯喎，佢由嗰陣時係手抱 B B 嘅 size 都未識行，到而家佢已經係準備要翻幼稚園啦。咁然後你已經開始見到佢係行到啦，已經識得同你有啲好簡單嘅溝通啦。你好似會覺得哇，原來唔覺三年之間，你個侄仔已經咁大個，你第二次、第三次見佢啫，原來都已經係即係已經係爭咗咁遠咯。 係啊，同埋我覺得普遍啦，香港朋友啦都想象唔到啊，你。 幾日唔翻屋企啊？可能你都已經啊咦呀呀啦，係嘛？你一日就哇唔使湊仔好爽啊咁樣。第二日、第三日你已經掛心啦，更何況即係啲姐姐啊，或者係哥哥啊，佢哋即係長時間學你話齋，只可以透過視像，有時仲可能因為信號啊，即係其實都有啲姐姐有講過啊，同我傾偈嘅時候啦，咁佢唔係一定好似我哋咁暢順噶嘛。咁你見見下，分分鐘可能隔幾日打個風咁啦，可能就斷曬嗰啲線路，咁你冇得見，個心點會唔掛住啊？ 掛就假啦，一定係掛啦。咁所以即係我亦都覺得即係咁多個僱主都可以及早商量一下咯。即係我覺得你主動提出都好嘅，因為可能有啲姐姐有啲哥哥未必好意思主動同自己嘅僱主講起話啊， 要放假， 可以放下假咁樣。咁我覺得趁呢個機會嘅時候，即係如果你哋自己本身亦都有打算啊，想去下旅行，想去放鬆下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可以早啲同姐姐哥哥們去傾一傾啊。我遲啲諗住可能會去一兩個禮拜旅行，你會唔會都想放下假翻去探下屋企人啊？咁我覺得呢樣係對大家生活嗰個嘅水準都會好好多，同埋開心好多咯。 係啊，同埋我覺得早啲 plan 咧係會好啲嘅，因為我相信有相同諗法嘅僱主都唔少嘅，因為即係大家都將心比己啊嘛。你翻工翻得耐，你都想放假啦。你一個禮拜有假放，雖然姐姐都有，但係真正係翻到自己屋企個感覺係唔同噶嘛。咁所以可能都要度下啲機票嘅，因為而家都唔係加好多機啫嘛。 哦，係啊，係啊。 咁如果早啲 plan， 咁你請假又容易啲啦。學你話齋，你要間疏，可能請兩日放七日噶嘛。咁 wonderful 嘅嘢你都要 plan 㗎。係。系咪先？又要够快，系咪先？咁咪你咪顺便又学你话斋安排埋姐姐咯。咁你嗰几日你就唔需要姐姐，大家个负担都冇咁重啦嘛。 系，同埋你又可以真系全程即系投入去，哦，自己又可以完全放松，佢又可以完全放松，呢件事几咁好咧？ 系，即系正所谓一家便宜两家着，呢啲何乐而不为啊？ 因为始终咧，即系我唔知道，我听过有啲朋友仔讲嘅，即系以往咧，即系佢哋如果請一啲傭工翻屋企工作咧，咁佢有時可能自己去旅行飛去外地嘅時候，咁然後留低姐姐屋企咧，佢成日都會心掛掛，就係即係問下姐姐，你食咗飯未啊？你有冇拖下個地啊？咁 你寂唔寂寞？ 係咁你算啦，你咁樣去旅行去嚟都冇乜意思啦，成日掛住個屋企，咁何必咧？咁不如就即係大家都一齊可以去開開心心、真真正正，即係我諗係享受一個三四年大家冇一個咁輕鬆嘅假期咯。 係，我有朋友已經率先安排 啊， 即係年尾左右嗰啲時候，咁姐姐又可以翻去，咁佢又可以輕鬆一下咁樣啦，祝佢成功啊！ 大家嘅僱主們啊，都諗諗佢啦。 信心，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见人至今会陪你叹气。当世情太狠，我都不怕谁盘问怎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指会同丹麦同瑞典共同调查北溪管道出现泄漏。 德国内政部长费泽尔形容，他已经和丹麦和瑞典内政部长商定，会按欧盟法律成立联合调查小组，成员分别来自三国，并引入海军、警方和情报机构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费泽尔又形容，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北溪管道遭到人为破坏。北溪管道是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主要设施，近日发生多处泄漏并出现强烈水底爆炸。德国警方早前说已经与邻国合作加强巡逻北海和波罗的海。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当地周末突然到访乌克兰，是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首次。德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南部雷希特到访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但并没有提及行程持续几耐，只是说期间有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会面。基辅一直要求柏林提供猎豹主战坦克，以便协助对俄罗斯进行反击，但德国总理索尔茨政府至今都拒绝，强调以咨询西方盟友之后才作出决定。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局势不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任何利用军事力量夺取政权的企图，促请各方避免暴力，寻求对话。较早前，布基纳法索首都雅加杜古部分的区域传出枪声和爆炸声，军方对市区多处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一批军人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总统达米巴已经被解除职务，由特拉奥雷担任军政府领导人。不过达米巴指有士兵情绪波动造成混乱，目前正在谈判以恢复安宁，呼吁民众冷静。发言人说事件与军队内部危机有关，消息指达米巴身处一个安全地方。本身是军方将领的达米巴今年一月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担任总统，但国内袭击依然不断，全国多处出现抗议活动，要求达米巴下台。本港新增390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3681宗，医管局呈报6宗死亡个案，其中一人已经接种4剂新冠疫苗，三人已打三针，一人打了两针，另一人没有打针资料。三间安老院社共呈报4名院友确诊，9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涉及的院舍包括博爱医院、大君护理安老院、薄扶林的奇康会何善行夫人敬老院，以及位于古洞石仔岭花园的乐天安老院。另外两间幼稚园或幼儿中心共两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7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渐转天晴酷热，今个星期中后期东风增强的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20世纪50年代朝鲜问题一触即发，又会掀起怎样的外交风波呢？ 如果我们就这样止步于三八线，会弊大于利， 但是再打下去，我们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银行要我按条link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来话怀疑我犯了法，要按条link输入账户名和密码。 户口多了个收款人，要按这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是不会经短信或电邮的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的。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看紧点，按 link 前要三思。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啦，最后半小时咁啊，继续有我斌臣同埋有敬文妈妈喺度啦。 系，冇错，早晨。 咁啊，头先我哋上半小时咧，即系都讲即系关于一啲可能去外地旅行啊放松嘅话题，但系亦都同时间令我谂起嘅，就系、是、因为即系过去几年咧，始终飞唔到外地咧，即系留喺香港，我哋去唔同嘅地方嘅时候，都会啊尝试揾一啲发掘一啲。自己冇去過嘅地方玩下啦，咁樣 簡直係深度認識香港。 係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即係敬文媽媽有冇話過去呢幾年，即係尤其你又有小朋友啦，會唔會都帶佢哋去發掘一下一啲唔同啲嘅地方？ 有嘅，其實話就話發掘啦，其實嗰啲地方本身都喺香港嘅，即係譬如我哋香港有咁多個水塘啦，幾乎好多個咧都係可以當郊野公園去行嘅時候路過見到嘅，譬如最近我可能居住嘅地方咧，就可能係四門水塘啊，或者 行下山咁樣咯，係嘛？ 冇錯， 一路行山經過就會有嗰、那個，即係同埋咧，我細個 係啊， 我細個咧試過行上去，好似係咪都係城門水塘嗰邊咧？ 好多猴子 啊，係啊，好多馬騮噶， 寄寓住你嘅任何袋啊背囊。 係啦，咁當然我細個就唔識性啦，我細個就阿媽叫我唔好攞住個膠袋玩，我就偏偏攞住個膠袋玩啦。 同你 kiss 噶喎。 係啦，咁啊一手俾只猴子搶走咗個膠袋啦，咁好彩嗰個膠袋都真係入面係冇嘢嘅，真係普通一個膠袋嚟。 可能佢仲嬲啊，冇嘢嘅你，你行咩山啊你？ 咁啊，但係跟住就哩哩淋淋急急腳咁啊走咗啦。 係啊， 咁啊，但係其實即係除咗城門水塘，其實香港仲有好多嗰啲。其實我自己好老實講嘅，我自己真係好少去啲郊外地區玩嘅，即係人哋成日講嗰啲咩加道里農場啊、麥理浩徑啊。我好似都冇去過。 你睇，你噏咗呢兩個已經要停啦。 冇啦，我冇，我係咁多，收埋。 唔緊要，唔緊要，一陣十點聽新生活啊。佢有個環節介紹啊。 OK。係啦 ，OK。 佢哋兩個係好中意行山㗎。 係行山之後，我就好少行。我真係近年先開始咧，因為發現自己啲身體體能差咗咧，夾硬約啲朋友禮拜日早起身行下屋企背後嗰啲咩蝴蝶山啊嗰啲就。 或者有啲人話深水埗加頓山。山啊，或者鹤咀啊，行完仲可以去呢个石澳啊，咁呢啲我就噏得出咯。咁啊，麦理浩径有好多种唔同嘅段噶嘛，佢好好长噶嘛，咁你都可以分段去试下嘅，行下啲加乐径啊，咁样就好 easy 咯。或者甚至乎近近地咧，你南丫岛 啊， 环岛咁样行，其实就冇乜难度嘅，行到上山顶仲几好风添，最近仲凉凉地啊， 哇，好似几好喎呢、 這 个， 系啊，呢、這个几 好 噶， 這個 啊、中间仲可以食咩啊？婆整嘅豆腐花啊！ 呢、這個我有 興趣，係阿婆整嘅啫。 我有聽過，我有聽過，我有聽人講過，但我未去過。我覺得呢一個值得一試，我覺得要去。 或者仲有其他嘅去佢哋當地啊南丫島嘅小食嘅，有啲炸魚仔啊嗰啲。 同埋係咪嗰啲咩係咪蝦南丫島係咪蝦醬啊？定係唔 係？係啊，有蝦醬，有蝦醬。 係啦，係啦。 同埋有，如果你中意食海鮮咁，佢哋嗰度都即我覺得抵食嘅，都可以一試嘅。 我都其實想趁呢啲機會，有時星期。期六日咧去下一啲遙遠啲，即係對於我嚟講啦，可能對好多朋友仔嚟講都唔算好遠嘅 你要出醒啦， 係啦，對我嚟講可能超過一粒鐘嘅車程係好遠， 已經好遠啦， 已經好遠， 高級活動啊， 就已經可能要用一個禮拜去策劃咁樣。但係我就近嚟咧，就因為有啲朋友邀請啊，佢哋就邀請我去呢個叫做獨木舟。 好玩啊！去西貢定係邊度啊？ 我都未，佢係話喺嗰啲。红树林嗰度嚟嘅，我都未玩过嘅。佢 未听过呢、這个 系啦，咁我都好惊。我最初听到就话吓独木舟系咪好危险噶？我唔识噶，我净系顶笼都系跌咗落水，我都可以自己游得翻上岸嗰啲嚟嘅。 即系你识游水嘅， 系我识游水嘅，但我问题就系我唔识爬咁样。咁但系咧我啲朋友就即系佢哋本身搞紧一啲，即系约紧啲朋友去，希望可以一次个成团咧，就喺嗰个叫做有一個港版亞馬遜河，好勁，就係喺丁角嗰邊有個紅樹林嘅，原來 哦，即 係 大埔， 係啦，大埔嗰邊，咁所以咧，佢哋。 哋就話啊，不如咁啦，其實嗰邊咧紅樹林咧有一樣好處就係、是、啲、水流好慢， 比較慢， 同埋啲水亦都好淺嘅、因為紅樹林你有得紅樹林嘅水深唔會太深啊嘛，咁所以佢話其實就for一啲初學者咧就好適合去試下嘅，同埋佢話其實個心態咧。唔係玩獨木舟啊！佢話個心態當係嗰啲生態旅行團，你去睇下紅樹林啊，嗰啲嘅生態環境係點啊？啲睇下雀啊，睇下魚啊咁樣樣。 唔使第一次就去探門對開嘅。 係啦，咁我聽落去又好似好啲，起碼都唔驚沉船，沉船都唔驚個人會跌落水上翻嚟啊！ 你出發之前有冇可以成咗團有教練即係教咗你哋啊啲安全 啊有啊有啊，就係、是、我哋一個團就啱啱好，因為我哋可以十幾個人成一團咧，咁就加埋個教練一齊出發，咁所以我都好期待嘅。 咁、就安全啲㗎啦。 係啊，我都好期待。咁啊，所以我就下個禮拜去完，我翻嚟同你分享啦。 哎呀， 我私底下同你分享。 好啊，我聽你講話獨木舟咧，敬文媽媽都有想過咧玩嗰啲平板。嗰啲叫咩？ 直立板，直立板，哇！嗱， 我 個 朋友都話好玩啊。 但係係咪真係要去到比較叫做遠少少嘅？即係你仲要搭架船仔出海咁樣先玩？ 嗱，我冇記錯，佢嗰個西貢有一個水上活動中心嘅，咁佢有教練。學你話齋，如果你人齊啦，咁啊教練又會教你，又陪埋你出去。咁我又覺得唔使一定要出到公海嘅，即係喺個附近水面練習下都 OK 啊，好有興趣。 體驗下咯， 係啊，因為我覺得冇浪啊嘛，即係你附近近近地， 咁就嗰個安心感會大好多嘅。但係有冇話即係小朋友幾多歲先玩得？你會唔會帶埋小朋友去玩？ 哦，如果帶佢啊，帶佢就可能學你玩獨木舟㗎啦，係啦，揾啲 auntie uncle 啊，又或者佢自己爸爸屋企嗰個啦，咁佢哋有牌啊，可唔可以載細路仔出去啊嘛？ 好唔好玩呢啲啊？而家呢個年紀佢哋 我諗係其實。見到人玩就玩咯， 哦、 即係你問佢咧，小朋友好得意噶，即係同飲水一樣，你飲唔飲水啊？唔飲。你去唔去廁所？唔使，係啦。 但係人哋飲咧就飲咯。 冇錯啦，人哋食嗰啖飯零食香嘅咁。咁如果你見到係一樣嘅，你問佢咪中唔中意出海，佢都冇概念。出海係好可以好 enjoy 嘅。咁但係咦唔係喎，隔離哥哥又去，我梗係去啦，係咪先？喂，佢爸爸又帶佢出去，咁我梗係都要啦。咁咯，所以係會一定要成團，咁咧就會高興啲。如果你係家庭嘅朋友，係啦。咁當然啦，最好你相熟嘅朋友裏邊係有人識玩。咁我覺得安全系數高啲咯。 加上即係有一啲有經驗嘅朋友仔同行嘅話，其實我就覺得最理想嘅。 識路嘛， 係啊，係啦。咁啊，即係同埋即係有時好老實講，如果你十幾個人一齊成團，教練都顧唔住咁多個啦。 但係大家會互相守望，咦？佢咗邊啊？係 啦，係啦， 等埋佢，等埋佢。 幾個人望一望，咁即係有啲個人定啲嘅朋友仔可以望一望。咁我覺得即係大家玩啊，會開心啲咯。咁啊，即係睇下啦。呢段時間即係雖然開翻關之餘，大家又可以探索下到底香港有啲咩好去處啊，可以去玩下，咁好似唔使成日咁悶啊嘛。 係啊，我哋都習慣咗發掘新嘅嘢嘅喺本地。 魔法人随甜味旋律化，有个仙子去护驾，即使那市内迷路路旁仍望见鲜花，转角与你擦过相碰视觉，而眼里是你拖我游览海角，蔷薇串赠送我抱吉他轻哄着我，想答念答红红淡面前人物已消失， 人类似我，太固执，将错就错，不懂辩驳，徘徊在没人围道里穿梭。沉迷你的优雅，叫你我故事构造纯爱风格，如儿盼望变做公主最美，坐上白马。哒哒哒哒哒哒哒，为空想家亦算不差，看见外界太过邋遢，看尽情路里多欺诈，我替我故事构造完美风格，如儿都幻化幸福的世界，坐上白马。 嗱，咁啊，头先同敬文妈妈讲得好开心啦，即系一啲周末好去处咁样。其实咧，我谂下谂下咧， 点咧？ 頭先我又發現自己諗翻，其實細個真係去過好地方，好多地方，即係反而大個咗係真係少咗出去探查。我發現原來細個即係不論爹哋媽咪啦，定係學校啦，都大過我去好多唔同一啲景點啦。我會稱之為細個已經覺得係景點嚟㗎啦。即係例如打個譬如係啲咩咧？例如細個會去可樂廠度參觀啦。 哇，好恨啊！ 係啊。同埋咧，好老實講嘅人，咁同埋人大咗，你唔會無啦啦走去參觀呢啲噶嘛， 好尷尬。 係係啦，即係你細個去一次咁啊，有就叫哇見識過啦咁樣啦。咁所以咧，細個嗰陣時去就覺得好新奇嘅，即係同埋就會買好多嗰啲紀念品啊，即係戰利品啊咁帶翻屋企。但係其實我想講咧，其實嗰度喺我屋企下低嚟嘅啫，我屋企行 巴閉啊，係 15分鐘咁樣嘅距離嘅啫，然後就，但係就已經覺得啊，哇！嗰個地方好新奇，好好玩。咁我都唔知而家其實而家啲小朋友或者學校仲有冇帶啲小朋友去參觀一下唔同嘅呢啲景點啦，咁樣。 你咁樣講咧，又勾起我啲幾十年前嗰啲回憶啊！除咗你頭先講嗰個嚇黑色汽水廠啊，仲有 AAO。XXO 廠 哦， 你今日飲咗未啊？ 好多益生菌嗰、那個 係啊，你今日飲咗未？ 係 好，我其實已經我諗係咪幼稚園定初小去啊？ 係， 我其實咧印象裏邊，我已經冇諗過咩嗰啲機器啊，咩點整啊，唔理，最緊要我臨走 係 你俾翻一排或者一支我。 就係為咗嗰排嘢，係 啦，多講無謂。即係我去，譬如啲麵包廠啦，本地生產啦，加字頭啦，咁你最緊要 就係 俾個孖鬆我。 贪小便宜啊！我哋细个， 我唔理你，最紧要就系咁样， 就好满足啦，咁样。 系因为你咁样觉得先至，我先至去咗嗰度嘛。 即系有啲嘢攞翻屋企证明啊，即系可以同阿爸阿妈讲，我去完嗰个地方参观啊，你睇下我攞咗呢啲嘢翻嚟啊。 冇错啦，颜色纸你都俾张我，同埋嗰阵时咧，细个咧学校，我谂而家都有嘅，就带你去嗰啲郊野公园咧，有啲教育中心啊。 哦， 我记得有一个系我冇记错，边一 part 嘅郊野公园我唔记得，即系个公园名我唔记得咗，曹公潭定唔知边度？咁咧就系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咁样。 啊， 咁佢里边咧就介绍啲昆虫啊，啲标本啊，你知小朋友最中意睇实物噶嘛？咁啊啲蝴蝶啊点样演变啊？哇，觉得好正啊！拍案叫绝，真系好过坐喺课室。投空幅畫俾你， 其實係嘅，我都好即係會特別深印象，就係、是、你諗下，到而家你都會記得起，到我 梗係 都會記得起，就證明嗰個印象係幾深刻。 你唔會記得無啦啦 Miss 邊一日教嗰啲咩書上堂講嗰啲咩？ 冇錯啦， 你到而家都會記得你去嗰啲教育中心睇嗰啲咩噶？ 我見到嗰個獅子頭嘅模型啊，咁 勁啊，咁樣咯，好深刻咯。但係即係有冇見過？即係你喺嗰啲教育中心咧，其實最中意睇就係睇現場咧，有冇嗰啲生物喺度啊？ 冇錯，係 即係嗰啲蝴蝶園。我細個睇嗰啲蝴蝶園，我就真係走去數到底入邊有幾多隻蝴蝶啦，咁樣啦，即係唔係數幾唔係數幾多隻 ？Sorry， 數幾多種啊？ 哦，哇！ 對唔住，數幾多隻就好嚇人啦，數唔到啦。咁但係即係你真係會數啊，去揾入邊有幾多種唔同品種嘅蝴蝶咧？跟住你又衝翻出去嗰啲板度對下，哎呀，啱啱發現咗呢一隻，原來喺嗰度啊！係 啊，跟住唔知有一隻飛蛾撲過，跟住你哇，唔知係咪藍色斑葉蝶懶勁咁樣啦，極人飛蛾嚟㗎。係。唔好嘈啦，冷静 系咯，即系我谂而家小朋友都会嘅，即系加上我觉得近年见到佢哋即系都比较倾向一啲即系活动式嘅教学，其实好多时候都会见到佢哋系咁样去一啲唔同嘅教育中心去学下嘢，而家连嗰啲咩仲有嗰啲咩地質 公園啊， 我哋都会去埋 睇嗰啲六角形柱嗰啲岩啊，咧我哋嗰阵时读地理咧。 你有冇去過啊？ 有啊，我好似係讀書嘅時候咧，即係硬係有 field trip 咁樣咯，同你去嗰啲咩東平洲啊，係咪東平洲定東龍島啊？唔記得咗，睇個岩啊。但我而家其實已經交翻曬俾阿 Miss 啊啦，嗰啲咩 weathering 嗰啲叫咩風化係啊風化。咩窝蜂状嗰啲 冇用，太多年都会系废翻晒嘅。 但系咧呢啲以前学你话斋咁深刻嘅学习经历咧，而家有小朋友啦，或者可能系可能你有侄仔啦，你同佢去咧。啊！你噏少少俾佢咧，令到佢都有個印象深刻，佢就會覺得正過翻學咯。 嗯， 係啦。而其中我印象都好深刻嘅，就頭先我哋講嗰啲就係睇標本為主啦。 係啊， 就係睇真嘅嘢啦。 係。 除咗冰頭花園啦，即係我哋叫冰頭花園，即係香港動植物公園裏面有哺乳類動物啊， okay， 或者係雀鳥啊，咁。我最深刻就係去加道理農場咯，係 點解？ 即係好多謝加道理呢個人咯。 點解咁深刻會去？因為我成日聽呢個地方，但我唔知點解我對呢個地方硬係好似爭緊啲印象咁。 係咁，當年咧，其實加道理呢個人咧，我如果冇記錯啊，冇還翻曬俾阿常 Miss 咧，就係佢其實好著重咧去做本地農業嘅一啲嘅研究，想幫到啲農民咧去研究新品種啊，或者點樣飼養會好啲啊咁樣，所以先至有最後有加道理農場呢樣嘢嘅，咁我哋入去參觀咧，喺佢嗰個叫而家叫下山區，因為佢好大嘅 ，OK， 係啦，而家有車啲 shuttle bus 接大家去行，我淨係中意佢嗰個動物嗰 part， 因為我人生第一次睇到箭豬，我諗我有講過嘅喺做節目嘅時候， 箭豬，即係哦。我知啦，即系唔系我哋平時睇人哋養寵物細細隻嗰啲，嗰啲叫刺 猬 啊嘛， 系啦。 咁然後你喺野外見到大大隻嗰啲， 跟住野豬、 貓嗰啲就係野豬啊嘛，我未見過呢、這個真係。 我都想講刺猬添，刺猬咧就係你捧到佢起佢嘅，即係捧喺手嘅。咁野豬咧就係你平時喺見到佢啊北角啊出沒啊嗰啲就係野豬有獠牙嘅嘛。但係箭豬咧，你見到佢個身形一定係比只刺猬大嘅，佢嘅攻擊力非常之強。因為我見到一隻喺自己面前一隻真嘅活生生嘅箭豬，嗰啲箭每一條咧都係堅嘅，真係你去過射箭咧，知道佢係粗噶嘛，佢每一支都係粗噶，同埋個釘係尖噶， 即係真係會刉親手嗰啲嚟嘅。 我覺得係會咯，但我企喺度咧係呆咗，睇到老師叫我行，我先至要移欲步啊！ 嚇，你唔驚咩？ 我唔驚喎，因為其他動物，譬如可能農場裏面有牛啊，有雀鳥啊，鸚鵡我記得好似有，但係因為佢會照顧啲生病嘅動物噶嘛， 係啊， 跟住我係第一次見到一隻真嘅箭豬，一啲好你唔會想象自己見到嘅物種，反而咧，我覺得獅子老虎咧就好似平常啲，因為你成日喺變生靈力， 跟住顏 聯武、阿顏生同佢配音， 你講啊， 係獵豹阿沙佢又出動，但可惜今日又空手而回，朋友你係啦，即係嗰啲你會覺得都好等閒啫，跑咪就係變生靈力裏邊， 但佢唔會見到啊， 係啊，佢唔會介好少介紹一隻箭豬，可能而家啲小朋友多咗。 資源啦去接觸。但係對於我嚟講，嗰一趟咧，曾經令我發夢咗一兩年咧，要做動物學家咯。 咁誇張？ 係啊！ 咁你真係好中意箭豬喎？ 係啊，因為我覺得太奇妙啦，一個生物又會生啲箭出嚟嘅。 咁但係佢 想象唔到 㗎，好悠閒嘅，即係佢冇話好快地一見到人就驚到避開咯。 佢就冇避開嘅，因為啲小朋友都企得，我記得當時係近距離嘅，都幾近佢距離，因為覺得咧伸手。好似可及咁嘅， 系、oh, 啦、 okay, okay, okay. ，即好似啦，你知小朋友嘅想象、 嗯。 但系咧，佢我系见到佢啲箭咧上面系有少少斑纹噶，即系类似系黑同白嗱，少少奶白色咁样啦。咁跟住我系，我觉得自己每一条都望，好劲啊！ 望到清楚嘅 系啊，同埋佢未降起嘅，因为佢冇敌意啊嘛。但系如果当佢哇觉得有威胁要降起嘅时候咧，我咁细个都觉得系好亚诈，同埋。如果佢衝埋嚟，我會死嘅，我會死，我死啦今次。但係我好中意佢，所以你話學你話齋幾廿年，我記得嗰陣時好似十歲去， 都好 真係幾十年啦， 好深刻咯。 係啊，所以咧嚟緊咧呢、這個星期咧有假期咧，我決定帶我仔去加道理咯。 大家都即係趁今日禮拜日啦，早上啦，都可以 plan 啦，今日睇下會唔會去下啲郊外地方， 留意下天氣咯。 即係姐姐們都可以啊嘛，可以放假去下唔同嘅地方，最緊要睇天氣啦。 哦，我去呢啲地方，我會問姐姐去唔去，想唔想去？是 是 我哋去睇動物嗰啲咁啊， 一齊啊， 係啊，咁佢會嘅，佢就會好想去，因為佢會影低啲相俾啲。分享俾佢啲小朋友 啊， 系啦。 咁啊嗱，今日時間差不多啦，我哋呢、這個僅此一次嘅即興組合， 梗係啦，梗係啦， 有冇機會再 真係買定離手啊？冇噶啦。 咁啊，有機會再喺 Beautiful Sunday 同大家再見面啦。好啦，拜拜。 拜拜。 摇摇曳又动过，猜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猜一刹相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love, girl.随时一摆步，迷梦的旅途还好。长夜长至才缓慢拥抱，是这种清澈的爱慕，多么轻如素。树荫一起看风景，流悬崖和绝岭一起听心声，越学想交错的羽毛越见得平静，直至秋风再吹送时，又再飘出心跳声。